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和掌声，这是吴起突然抢出的搏杀机会，这让轮回的观众们怎能不兴奋？他们不会太细致地去探寻究竟，只是这个结果就让他们十分激动和满意。职业选手们却都露出惊讶的神情，他们可都是上帝视角，场上所有人的举动都在他们眼中。吴起的残忍静默有过什么突出的举动吗？没有，没有人有这种感觉。场上虽然有这么一个角色在活动，可是大家都注意的是周泽楷的一枪穿云，再到江波涛的无浪，再到杜明的无双勾月，这连串的转火。残忍静默在活动，但就像乔一帆没有感觉到他的威胁一样，场外的职业选手就这样在上帝视角上看着，居然都没有察觉。威胁不存在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，眼下的局面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残忍静默都直接杀到一寸灰身后了，接连的背身攻击，完美的输出机会，这还不算威胁，什么是威胁？威胁存在是所有人都没察觉，一个不起眼的暗杀者却正是最完美的暗杀者。可是吴起，他是一个不起眼的选手吗？说实话，并没有多少人会这样觉得。作为两夺总冠军的主力成员，是不可能被人忽视的。可是就在轮回的这个阵容当中，周泽楷、江波涛、孙翔、吕博远四位全明星，这等星光当中，吴起虽然也有不错的人气，但到底还是暗淡许多。他不是一个不起眼的选手，可在轮回的阵容当中，他很不起眼。他在刚刚不是没有威胁，而是轮回其他人连续不断的紧张攻势掩盖了他的威胁。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积极主动，却也没有太过刻意的隐藏行踪。他找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节奏，让残忍静默在这等激烈紧张的战况下显得并无威胁。然后他得手了。从一开始，星星的治疗就没有怎么承担过正经的治疗工作，星星角色的生命都是少一点算一点。乔一帆的一寸灰长时间被周泽楷严防死守，生命本就已是一些消耗，此时被吴起成功近身，毫不留情的背身刺杀下，瞬间生命就已跌破 50%。 乔一帆想起了王杰希所说过的话，吴起看来就是具备昔日前辈所说过的那种才能，因为他敢肯定他真的没有忽略吴起，他真的有注意到残忍静默，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残忍静默的威胁，也或者说残忍静默的威胁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，他觉得来自其他轮回选手的威胁更应该优先处理。当初的微草是希望自己成长成这样的刺客选手吗？乔一帆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也没有对此有太多感慨。如今的他已经彻底转型正轨，而且对这个职业非常得心应手，刺客对他来说已是过去。他没有抛弃那时候所学到的东西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回头。或许他真的在微草错过过什么，但他不会为此懊恼，他只会更加珍惜眼前。眼前的一切得来不易，眼前的一切他很满意，眼前的一切他需要用全力去守护。一寸灰翻滚着，跳跃着，变向，急停，冲刺，乔一帆用尽所有走位的技巧，可是吴起有如复古之躯，始终能让残忍静默紧贴在他身后不离不弃。距离一寸灰最近的是唐柔，刚刚是他强硬的以一敌二拦下了轮回两人，帮乔一帆争取到了空档，可是一转眼却又变成了他被轮回二人钳制，想支援一寸灰一时间又脱不开身。交叉换位，孙翔和杜明一个换位配合，就想将韩嫣柔彻底交给杜明接手，而他的一叶知秋则想转去夹击一寸灰，争取尽快击杀。但唐柔无法摆脱两人纠缠就已经更郁闷了，哪里还能容忍对手将他摆脱。迎风一刀斩，无视火舞流言挥起，唐柔硬是让韩嫣柔硬吃下了无双勾月这一击，也没有放任孙翔的一叶知秋这样过去。一叶知秋被逼退了， 但硬吃下这记迎风一刀斩的韩阴柔却也踉跄着摔了出去。但是杜明明显没有意识到唐流居然会强硬的连这一击都不去理会，后招接的稍有些迟疑，结果唐柔却是借硬吃这一击送出的距离，摇摇晃晃的就要向一寸灰那边靠近。休想！对轮回而言，此时只是放任乔一帆和吴起单挑，那也是吴起全面占优的局面。过去夹攻倒也并不急于一时，拦截星星的支援绝对是应该优先处理的。百龙流星打，一叶知秋一路疾跑，却斜就刺出了一路残影，所选的角度刚刚好，将韩烟柔给截杀住。轰轰轰，炮声响动，苏慕城的沐雨成风的远程支援到了，可此时需要他支援的场面着实多了点。乔一帆固然吃紧，唐柔这边却也因为着急支援乔一帆有些乱了阵脚。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团队赛中时常就因为一人陷入被动，继而让全队陷入被动，把握这种局面的平衡就需要相当的经验了。唐柔显然在这方面有所欠缺的，分寸拿捏的不够，一着急一强硬，立即连自己也深陷被动。苏慕城的支援就比唐柔显得更富有经验，他没有让沐雨成风将炮火悉数轰向整个问题的中心一寸灰那边，而是将火力重点覆盖向了唐柔也面临的麻烦。若能帮助唐柔抢到空档，那唐柔自然就可以完成对乔一帆的支援，而且孙翔和杜明在拦截唐柔的过程中明显是构建起了一道防线。不只是唐柔，叶修、包子他们试图支援乔一帆的话，都必须要先突破这一道。苏慕城将这里作为攻击重点，价值可以说得上相当全面。而对乔一帆，他也没有完全忽略，在集火炮轰韩烟柔这边时，也突夹了两次攻击偷袭残忍静默，他也想试着干扰一下吴起的节奏，看能不能帮乔一帆抢到什么空档。爆炸的火光顿时连绵不绝，但是枪炮师的火力威力虽猛，控制力却有所欠缺。强硬并不只是唐柔这类性格选手的专利，轮回的杜明在这一刻复制了这种强硬。幻影无形剑，无双勾月施展出这70级大招，交错的剑光和轰来的炮弹狠狠地撞击着。